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长友、谭伯儒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白字会》。刚才您听到和王长友搭档的是谭伯儒，哎，这也是北京相声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了。他教出来的学生弟子传人很多，曲艺界的很多小学员们也都得到了谭先生的亲授。他也有几位德艺高足，您像大家熟知的赵世忠、陈永泉等等。谭家门啊，也是曲艺的世家，早先呢是走票的形式，那么后来呢成为了职业演员。谭伯儒有一位弟弟，就是单弦谭派创始人谭凤元。谭凤元也是博学多才，像插曲儿、牌子曲儿、京韵大鼓、连珠快书等等等等，哎，都非常之拿手。尤其是谭凤元所唱的时韵、应书、黄鹂调，都极有劲道之处。咱们呢平时啊，播放谭凤元谭先生的这个单弦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换换口味，听听谭先生的京韵大鼓。谭凤元30多岁的时候，正式拜刘宝全先生为师，也灌制了几段唱片。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谭凤元的老唱片《华容道》片段。刚才您听到的是谭凤元上个世纪30年代灌制的老唱片《京韵大鼓·华容道》。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听相声。尚远和您过会儿见。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玉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

好， 哎，这个唐代不一样啊， 唐代 跟现在 不一样。我把这头纱 带，不是 啊，那怎么着？ 唐朝是一个最开放的这么一个朝代， 不穿衣服， 没有， 不是， 你看那个《武媚娘传奇》 啊，我常看那个， 对吧？啊，都是，现在熟着呢啊，穿那个低胸的。 低胸的， 对对对，反车进的黄金甲都那个， 行， 对对，你就好比这个就是你那个胸衣的勒上点，勒的胸，这能挡上哪儿啊？这能脱落下来，就跟一个肚兜的意思是在这儿挡着。 这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 你倒帮帮我，我得记得上啊，我也得。行吧，这个， 来把票钱退给这位观众。什么审美啊，这还好看呢，这还 我觉得也还行吧， 还行，作比成样， 好 比那低胸那衣服了， 低胸 的，哎，我向你表达爱慕之情， 表达爱慕之情，来开始， 来， 气眼， 气眼，这个娘们真寒碜，不要那个，别着急， 是 想词儿， 这个娘们儿真好，这个 想词儿， 太哎，低俗，老掉还。 叶底生花分外鲜， 你瞧瞧， 蓬蒿之中生玉兰，最是佳人真国色， 怎么样？ 美似嫦娥降临凡，听明白了吗？ 没有，再说一说， 藏头啊？ 怎么藏头了？ 叶底生花分外鲜， 叶 蓬蒿之中生玉兰， 蓬 最是佳人真国色， 最 美似嫦娥驾临凡， 美叶蓬最美， 谢谢 大家， 不行，没问题，谢谢不行， 哎， 什么谢谢不行？ 那怎么着？ 刚才不说了吗？ 啊， 贺诗一首啊，贺诗，对呀， 我这干你这贺诗一首， 你接着说，我都不敢看你，我都啊， 贺诗一首吗？ 贺诗一首，此情此景你就想 此情此景，我想赋诗一首。哦，这个男人不一般。看得老爷心喜欢呐，心喜欢，这个男人不一般。哇！ 台上没有电门吗？我告诉你， 怎么了？ 我触电死了就完了。这是一个姑娘应该有的反应吗？你能不能离东北小品远一点？我这个时代已经从先秦到了唐朝了， 我这也传承下来了。 站着， 是没事，他自己能下。 我什么意思？我就说呀，你不要老用这个东北小品，是形式是很火爆 啊， 但是跟我国的诗歌的格调上不是很匹配。 那么他这个字数可是一样的， 字数是一样，不行啊。不是光字数一样啊，这个 我这有点低俗， 意境不是低俗，就太粗犷。你这风格，我刚好又藏头发，又琢磨这么半天，你这哗这破坏了吗？ 得， 对吧？ 得， 当然了 啊， 在唐朝来说呢， 嗯， 实际上表达爱情的诗篇不是很多， 是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诗言志，诗言志， 这位是谁？ 什么都不懂 啊， 就是诗歌是表达自个儿志向的 啊，就你说这是以言志， 言志它不以抒情为主 啊， 那么主要表达这种缠绵悱恻的感情啊，这个什么多呢？ 80年代的时候就有， 没有80年代 啊，那是什么多呀？ 宋词多， 到宋朝了， 对， 宋朝好， 宋词多， 嗯， 你像这个什么 啊，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嗯， 对吧？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嗯，对对对，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嗯， 这都是表达这个爱情的很多不朽的这种诗词的篇章。 哦，宋词， 哎， 啊， 大家最了解的 那什么呀？ 是一个，哎，太适合咱俩表演了。 怎么了这是？ 因为它正好就是本身应和的。 哦， 就是这个钗头凤。 其实这名字多好， 钗头凤， 钗头凤， 哎，女主人公叫唐婉儿，

加入安心合作社，每天都是双十一。 立即拨打电话400-655-1111，或下载国安社区 APP， 开启2019特惠购物体验吧。 跨年心愿盛典看苏宁，全套家电保养等你赢。 12月28日全程启动，以旧换新，华为 Mate 20满额送。 元旦放假就去苏宁。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了，吃了吗您呢？ 昆明湖上北风吹。